小儿女提起好汉心下饶，真叫人求死不得无泪如焚。雪亲闻听潸潸泪下，先生既无良女又无银，曹雪芹思慕良久无善策，老于他心中愁苦之风筝数十斤。哦，雪芹说或可以此来解困，老鱼说安得风筝九几斤，先生说长夜难前有五九，表讲主旨细思，闻说这话笑逐才止，招财会竟然是